第73集，伦理剧场，危机四伏。两个去食堂的年轻小护士路过他的身边，被江前突然的粗口吓了一跳，绕远了一些走掉。走远以后窃窃私语，还回头看他。但他顾不上那些，他突然靠在大树上，把饭盒夹在胸脯前，掏出手机按了一个号码。 喂，舅啊，在病房吗？身边有降压药吗？哦，我一会儿去找你。没什么没什么，一会儿见面再说吧。 江前挂了电话，换了会儿气，又打了另一个。 妈，你快来我舅病房。对，现在，就是现在，此时此刻，刻不容缓。哎，不是我舅没事儿。哎呀，我说他没事就没事儿。不是没事，我当然有事儿。我是说我舅没事儿。哎，我的妈，总之你快来吧。 病房里有四个人，徐老爹靠坐在病床上，江前靠着窗边的暖气站着，许少卿小姑，徐老爹的妹妹，就是江前妈，坐在徐老爹床头的椅子上，而红姐坐在病床对面，他们都锁着眉头，表情是各种各样的苦思冥想，就像这不是病房，而是考场。 你说，你就看见个小女孩帽子，对吧？那你没看见她身边吧？万一是人家亲爹在他身边坐着，你没看见呢？你也不能保证孩子叫的爸爸就是小青吧？ 怎么可能啊？副驾驶可是空着的，一起坐后面就是拿少青当司机了吧？那要是个成年人，能不懂这种礼仪吗？少青好歹在江市也算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什么样的人能脸皮这么厚，让他当司机的？再说就少青那脾气性格，他能同意？ 小青啥脾气性格啊？他就是很软，不爱争辩，又面又单纯，素包子似的。人家不懂规矩，他要是不会正面杠的，让人当了司机也不是没可能吧？ 是啊， 老头子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你儿子呀你。哎呀，总之我说没可能就是没可能。我在现场，孩子那话对谁说的我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说完少卿就回头了。 会不会是领养的呀？徐总人那么好， 那么小岁数想要自己生啊，怎么会领养呢？这不可能。 徐老爹马上往前错着身子反驳，他不想听到这个，因为这个答案间接证明他不愿意相信的事儿有可能是真的。许少卿是不打算结婚生子的。 啊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别激动哎，俺胡说，俺乡下人嘴粗，俺懂什么呀？俺没凭没据说的，你激动个啥呀？ 是不可能啊，舅，单身男人是不能领养孩子的，别提还是个小姑娘，绝对没可能的。 哎，那如果是这样的，徐总他看上一个人，然后呢，这个人带个孩子，徐总和那个人在一起的话呀，那这个孩子自然就得叫他爸爸了呗。 其实，我觉得这么说倒是挺合理的，不过就是有一点。如果小青已经有对象了，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人家孩子都叫他爸爸了，那为什么还跟咱们家藏着呢？咱们一次次给他介绍对象也不拒绝，这不合理呀。 难道他是怕我嫌弃那女孩子有孩子，所以不敢说？ 能吗？哥，小青该知道他这个老子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他成家，别说有孩子，只要是能跟女的好了，就是个婚外恋你都能忍吧？ 啥呀，胡说八道嘛。 那万一他那对象不是女的？ 降压药给我把半仙童拿过来，快点。 红姐赶紧站起来拿水壶倒水，徐老爹抓住水壶开始吼了起来。 哎呀，起开起开，我自己来不用你。 哎，老爷子，这不是让你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说出来吗？俺说说也不证明俺觉得就是真的呀。那老这么激动你还出不出院来？你怎么这么当真呢？ 俺放屁，俺放屁行了吧？ 哎呀，你就是放屁。 这个确实有点不合理了。你要说是个带孩子的女人找了少卿，孩子是跟着女人的，他算继父，人家叫他爸爸也算合情合理。但是要是个带孩子的男人找了少卿，孩子也叫少卿爸爸，就两个爸爸。我去，这孩子还叫得怪顺口的，可能吗？反正两个男人又结不了婚，就叫叔叔不行吗？干嘛这么霍霍孩子？有这种爹吗？这可是现实社会，也不是什么伦理大戏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是俺脑子跟不上，胡说八道的。 对呀，再说啊，你说这男的，已经有了孩子还和男人胡搞，那他到底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呢？不可能的，不合理。 啊，对对对，啊，根本不可能。哎， 要不要听听我的推理？ 几个人立刻把视线都投到了全屋智商最高的人身上去。 根据那小姑娘的高度和帽子大小来看，肯定不是五六岁那种小孩子，说话吐字也清晰明确，我估摸至少也有七八岁了，大的话不超过十岁这个样子。你们还记得少卿是什么时候去做的治疗吧？ 就是你舅妈去世以后呀，十年了吧，得有。 时间对得上吧？ 啥呀？ 卖什么关子呢你？ 治疗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少卿就说自己治好了，记得吧？我当时还挺惊讶他的突然转变，毕竟同性恋是很难治好的，基本上。 小千呐，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少卿说治好了就是治好了，少卿不会骗人，就你还不知道吗？还说什么我是医生啊，你放心。你是这么说的吧？啊，结果你自己都根本不信，你骗我的，亏你还是个医生呢。 你怎么当医生的啊？怎么胡说八道呢？吓唬你舅呢？ 先听我说完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有没有可能他出于想要证明自己真的治好了的心态，和某个女性在一起了？不过他毕竟当时才十八岁，没什么经验，于是就有孩子了 啊。 然后呢，他年龄小，不好意思说。想想他之前那事才多久，刚换了城市就又出了新的幺蛾子，这回倒不是男人，可是把女人给弄怀孕了，绝对是要被我舅打断狗腿的程度。毕竟我舅当时对十八岁的小青也不像现在这样，还没机可到只要是他有女人就行的地步。总之啊，他当时没敢说，但是小青还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，肯定不能不管，于是孩子就生下来了。 每晚八点档家庭伦理剧的编剧就是你江医生。 我还有个佐证，你说谁上大学就着急赚钱了，是不是？少卿上了大学就开始搞那些看不懂的金融上的玩意儿，象牙塔里的年轻人谁这样啊？不都是晃到毕业找工作再说？这很可能就是被孩子的奶粉钱给逼的，他又不能问我舅舅，对吧？ 这也太扯淡了吧，听上去总觉得是晚上织毛衣时电视里放的玩意儿，你是不是太能编了啊？ 有个名人说过，当所有的错误选项都被排除，剩下的那个再不像也是真的。要不你们说说，我这个情节有什么漏洞？孩子年龄，他当时的治疗情况，上大学突然沉迷挣钱，还有一个真正能让他秘而不宣的原因，全对得上是吧？ 你这么说，还真是挺能对上号的。就是太狗血了，小青不像是能做出这种事儿的人呢。 徐老爹倒是没有说话，他也很心痛自己的孩子，知道许少卿一直把他妈妈的事儿当成自己的错，但徐老爹从来没有安慰过他，还老拿这事儿逼他。每次这么对孩子的时候，徐老爹自己也很难受，他知道自己是自私的，但他不这么做的话，他也对孩子妈内疚，觉得以后死了都没有办法面对他。他一直都想着，如果孩子真的好了，结婚了，他就道歉，怎么道歉都行，一定要说小琴的死不是你的错呀，他是生病了，那是命啊，真是造孽呀。 哎呀，如果真是你说这样那就好了，那就太好了呀。可是现在小青不是跟那个吹长笛的姑娘处挺好的吗？ 那他这不属于出轨吗？ 好啥呀，早不联系了。 你上次还跟我说他俩聊挺好的呢。哎，江浅，我发现了啊，你不是我这边的。我早说你就是想和他合伙骗我的。每次你说挺好的，然后俩人就分了。你就蒙我吧啊，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外甥啊？人都说舅舅外甥一条心的。 舅，真不是，我也是后来才听说的，我哪能呢？ 江前抱着枕头走过去，把枕头放回床上，顺便安抚舅舅。江前妈狠狠地掐了他胳膊一把，又打了几巴掌。 哥，我替你收拾他了，不能，他绝对跟你是站一边的。我儿子，我还是了解的。 奶奶娘啊，这一家人直接要了命了，徐总是真可怜呀。 如果真是你说这样，那就好了。其实啊，我也查过很多资料，说那个病啊不容易治好的，但哪个亲人会放弃希望呢？一点也好，一千个人里头只要有一个说他家孩子治好了，那别的父母啊就都会信的，对吧？ 同样的，如果一千个人里头只有一个说他治不好，那他的家人就怕自己的孩子就是那千分之一，那些不肯放弃的同性恋家人就在这种煎熬中度过日日夜夜。 哎，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。 舅，你放心吧，孩子这事儿我保证给查明白了。我就一直觉得他有什么不对劲儿，总藏着掖着的，尤其是最近搞得我也挺那个。哎，如果是这样可太好了。我 江前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你帮我看着呢，他的生活很简单，两点一线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你刚说的又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这个混小子，今天是完全暴露了啊！你， 哎呀，我， 你可给我闭嘴吧！你要气死你舅吗？上班去吧你，看你舅闹心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